第187集。别急，他们会好的。几名警察以最快的速度从 X 大搬来了龚应贤需要的化学试剂和器皿。龚应贤让人拿着试纸，在还没有检测过的每一部电梯出入口的地毯上大面积扫一遍，并做好标记。龚应贤就在大堂的桌子上摆起了瓶瓶罐罐，人亦好奇地看着他，但没敢开口问，怕他分心。而余光瞄到了仁义的龚应贤，一边往一个个培养皿里滴反应剂，一边解释道： 你记得红武医院的那个爆炸物吗？ 记得，双氧水和有机磷加上能够爆炸的处理。 白赤城身上还是那些东西，只不过根据你的描述应该是改良过了。 我记得那个东西一点点就能把大理石地面炸出坑来。 它的爆炸范围不大，但是威力很猛，炸死炸伤中毒对人体威胁很大。调来的那两部仪器速度太慢了，我直接用金属盐药剂做除磷处理，生成磷盐酸化合物，肉眼看不出来，显微镜能看出来。 就用那个试纸吗？ 对，你进机场的时候安检人员会拿纸在你箱子上蹭一下，然后再用仪器检测。这些化学粒子非常非常小，会形成电离子在人的电场周围漂移。如果你接触过危险化学品，虽然肉眼看不出来，但是仪器能检测出来。白赤城在进入酒店之后就几乎没有出过房间，但是他的同伙进出过。他的同伙跟他接触过后又走过酒店某一层的地毯，那么地毯上就会有残留，这样我们就能知道他的同伙都去过哪里。 可是你们刚刚说他的同伙早上已经离开酒店了，而白赤城又几乎没有出过房门，那么绑架人质的又是谁啊？ 等我们找到人质就知道了。 各个楼层的试纸很快就收集来了，龚应贤将他们放进有反应剂的器皿，然后用显微镜集体观察。没过多久便到。 找到了，12层。就在白赤城楼上，让小谭调12楼监控，看能不能锁定是哪一间。 先上去看看。 邱岩挥了挥手，两指间夹着通用门卡。他和龚应贤带着几名警察上了楼。又深又窄又暗的走廊尽头是一扇窗，由于西晒的缘故，窗户被强光包裹着，勉强只能见其轮廓，令人不由地联想到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通道。众人的心都紧绷着，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狡猾又残忍的敌人。几分钟后，谭浩春有消息了。 应该是1206，这间房间在疏散的时候没有人出来，监控上显示服务员在疏散的时候敲了门也刷了卡，但是门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开，服务员着急照顾老年客人就走了。 众人来到1206房门前，邱岩扫了一眼门手上挂着的请勿打扰，用力砸了两下门。 有人吗？有人吗？ 里面没有回应。邱岩用门卡刷房门，房门果然没有反应。 会不会是消磁了？ 邱岩用卡试了试隔壁，叮的一声，房门开了。 看来是门磁被从里面破坏了。 嗯，疏散的时候服务员刷了每间房门检查，只有这间没开。 怎么办？ 让我来吧，这种锁好看，如果里面没有反锁或者上锁链的话。 开锁是他们消防工作中的重要技能，他们甚至有全套的开锁工具，只不过他们更愿意为了救人而开锁，而不是当开锁师傅。仁义从邱岩手里接过门卡，小心翼翼地插进门缝里，捣过来捣过去的。不一会儿，只听咔的一声，门锁被一张小小的房卡顶开了。 沈队长，有两手啊。 是啊，但轻易不敢露，尤其是当着警察的面。 仁义说着就要推门。 别动。 龚应贤眼疾手快地拽住了门把手，仁义吓了一跳。 小心点，你退后。 所有警察都拿出了枪，龚应贤一手持枪，一手抓着门把手，他侧靠于门边，小心翼翼地往里推，并仔细观察着门缝，在确定门上没有任何机关后，才一把踹开了门，举着枪，在目所能及的范围内快速搜索着。这是一个套间，他们一进来看到的是客厅，穿过客厅才能达到卧室。仁义这时候不敢碍事，等在后面见他们都进去了，才好奇地往里探头。只听里面传来几声咒骂，仁义跟了进去， 来到卧室，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。卧室那张两米大床的雪白的被子上，被化学品烧出了一个大大的英文单词 FIRE FIRE， 但是没有人。 操，我们被耍了。 如果真的这么简单就能找到人质，反而不像是他们的行事风格了。 都堵在这干嘛？留两个人取证，其他人出去查一下这间房是谁开的，人能不能联系上。 我让小谭专门查这层楼的监控，到底是什么时候有人进出了这间屋子。 仁义皱着眉，脑子里全是那大大的被腐蚀出来的 fire， 感到极度的不适。他们已经做好了面对任何人质情况的准备，唯独没想到会是没有人质，准确来说是人质不在这里。至于在哪里，是谁，有几个人，他们至今都一概不知。这个酒店有500多间客房，地处交通要道，入住率极高，今天疏散的人，客人和酒店员工少说有600-700人，要在今天之内查出谁失踪了几乎不可能。怪不得白赤城说他们还会回去找他。龚应贤打完电话刚要找秋妍说什么，秋妍的手机也响了。他接了电话，刚听了两句就大惊失色，声音都在发抖。 他人现在怎么样？ 我马上过去。 哎，邱队长怎么了？ 仁义看着秋妍瞬间苍白的脸，头皮都炸开了。秋妍咬紧了牙，肩膀因为极度愤怒而颤抖着。 张文的屋子里预设了机关，阿强他们六个人都被炸伤了。 仁义顿觉大脑呈现短暂的空白，他所心存的最后一丝侥幸也被踏碎了。真的是张文，那个看起来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年轻人。只要一想到这个人在与自己共处的那么长的时间以来，都在想方设法地算计他们，利用他们，甚至有无数的机会害死他们，他就毛骨悚然。 蔡强怎么了？ 在医院，我现在要过去处理现场。应贤，这里交给你了，可以吗？ 那句可以吗，口吻中几乎带了一丝下意识的恳求。龚应贤握了握他纤瘦的肩头。 妍姐，您放心去，这里交给我。 秋妍急匆匆地走了，龚应贤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电梯口，才允许自己的情绪稍稍失控。他一脚踹在隔壁的房门上，白玉般的脸此时却是阴霾密布。 别急，他们会好的。 这句话说出口，连他自己也感觉到绵软无力。龚应贤深深地望着仁义，哑声说： 我每天都在想，如果我能早一点抓到紫嫣，很多人原本可以不用受伤。 我说过很多遍了，你不要再大包大揽的。敌人在暗，我在明，我们对抗的还是一个已经根植了许多年的邪教组织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无辜者的伤亡是施加者的错，不是你的错。 龚应贤的嘴唇轻轻抖着。 应贤，我也有很多很多沮丧的时候，没有救下人的时候，看着受害人在自己面前死亡的时候。每个消防员都经历过痛苦、自责、无助，才能成长为一个成熟的消防员。我们在面对年轻战士们的自我怀疑时，经常把我的队长告诉我的那句话告诉他们：比起我们没能救的人，我们救的人更多。你也一样，你只看到你没能救的人，你知道自己已经救了多少人吗？ 你总是安慰我。 是安慰你，也是鼓励你，因为这都是实话。 龚应贤感激地看着仁义一眼，再多的颂赞，再多的勋章，比不上这个人的一句理解和夸奖。他还想说什么，手机又响了起来，是谭浩纯。 喂，查到了吗？什么？之前怎么没发现？ 挂了电话，龚应贤脸色依旧难看。 12层的监控曾经掉线过几次，内容有缺失。因为监控量太大，之前没有特别关注这一层，没有发现。 啊，白燕玩了我们一把，大概正等着我们回去找他，好好嘲笑我们一番呢。走吧。 龚应贤稍稍握了握仁义的手。 即便是这个时候， 我也不怕。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每次你都能化险为夷，每次你都能把我安全地带回家，这次也不例外。 龚应贤用感激的目光看了任毅一眼，任毅总说自己救了他无数次，这种说法不全面，他们一直在互相救赎。